丹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著名的来自万芳的《新不了情》，这也是同名电影当中的主题歌。当年这个电影呢，在香港金像奖上斩获了非常多的奖项，包括最佳女主角、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。 而继续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新加坡电视连续剧《出人头地》当中的片尾曲，童安可带来的《真爱是谁》。 藏在记忆的角落，总是一些欢乐的尽头，在无意中轻轻掀空，抖落了一身的笑声，总会黯然的分手，说了一些莫名的理由，在独处的时候心痛，这个抉择是对是错，真爱是谁，为何还是那么迷惑，真爱是谁，我的身边的你想起另一张脸孔，总会黯然的分手，说了一些莫名的理由，在独处的时候心痛，这个抉择是对 这是来自童安格的《真爱是谁》，也是新加坡的电视连续剧《出人头地》当中的主题歌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彭佳慧2000年推出的专辑《说真的》当中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呢，出版已经十多年了，但是最近呢，在 KTV 当中呢，仍然听到有人唱起。所以呢，经典的好歌呢，仍然是可以值得反复玩味的。而且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《回味》。

心情和落落寡欢的面具。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口干系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你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干系，从今以后我不怪你。想你，这次我离开你应该是风是雨，一颗混乱的心和一窗漆黑的风景，你是无需唤醒挥挥衣袖而已，在阳光雨落的灵魂还留在原地。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何干系，从今以后你就是你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干系，从今以后我情绪，如果我们不会再相遇，你是不是就把我忘记？或许这是最好的结局，就让我偷偷的想你，偷偷的，偷偷的想你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这首很动感的阿妹张惠妹的《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》，这也是1999年张惠妹的《我可以抱你吗爱人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当中呢，真是感受到了畅酣淋漓的活力。继续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一个应该有点豪迈的歌哦，有点侠气的歌曲。这是来自1993年的电影《新流星蝴蝶剑》当中的主题歌，当中主演之一林志颖演唱了这首歌，而和他一起主演这个电影的呢，包括有杨紫琼、梁朝伟、甄子丹、王祖贤。而这个歌呢，除了跟电影当中的情节很切合之外，另外呢，很多人也说像当年林志颖所在的歌坛当中的某一种景象。一起来感受林志颖的《戏梦》。 昨天华山论剑，今天却战京城，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，去年你是天王，今年我是至尊，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。飞来飞去，飞过人群，飞上云霄，看我多逍遥。爱来爱去，今天爱你，明天爱他，到底谁爱我？别忘了下次再会， 花残轮间，今天决战京城，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。去年你是天王，今年我是至尊，谁是谁非谁又能分清。 这是林志颖的戏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一个跟林志颖差不多时代啊，进入歌坛的王菲，来听听当年呢，她一个很有创意的粤语专辑叫做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当中的这一首有点动感的歌曲。在那个时候呢，王菲呢还叫做王静文，但在这首歌当中呢，已经唱到了菲菲，菲菲不停问我，来用广东话来感受一下这首《刘菲菲》。 是我犯错吗？多讲反而是错，非非不停话我，别这样那么喜欢掩饰我。曾经我落我为何，那或者错，请你不要随便胡乱评论我。非自由，非自由，完全非自由，完全非自由。令你着了火，偏偏不明白我，仿佛表情做错，扮信着了魔，通通不原谅我。如果说话这样甜，故事太卖力，不要管那是非，胡乱来做戏，看笑与冷天地。 自由，完全非自由。

这是来自电影《戴手铐的旅客》当中的著名的插曲《驼铃》。《驼铃》这首歌呢，很多人都唱过，包括歌唱家蒋大为、关桂敏。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电影当中的原版，这是来自吴增华的演绎。而继续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1979年的一个电视专题片，中央台推出的叫做《三峡传说》当中的这首著名的插曲，李谷一带来的《相恋》。这首歌呢，李谷一后来多次的演唱，也出过多个版本。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1979年的最早版本。非常经典的来自李谷一的《相恋》。而继续下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，也是80年代初期的一个著名歌曲，也是蒋大为的代表作品《红牡丹》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《牡丹之歌》。 方大地的时候，你正与雨多生机天，春风吹来的时候，你把美丽带给人间。啊牡丹，啊牡丹，你把美丽带给人间，你把美丽带给人间。 我们这一段呢，听到的都是80年代初期的一些著名的歌曲，而且这些歌呢，我们都力图找到它的最早版本，以原汁原味的带我们回忆到当年熟悉的记忆当中。继续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王丽萍的创作。王丽萍呢，曾经创作过《牧羊曲》以及《红楼梦》的老版《红楼梦》的主题歌和插曲。今天我们要听到朱明瑛最早演唱的这个版本，《大海啊，故乡》。 小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。 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

好，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玉东创作、毛宁演唱的《欧洲特快车》。今天在节目最后呢，是玉东的另外一首作品，在节奏上呢，同样也有列车行进的感觉。这是来自叶蓓的《在劫难逃》。这首歌呢，也曾经被老狼翻唱。老狼唱的时候呢，歌名是叫做《情人节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寻找，可那些回忆。